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号星期四，农历9月14，北京阴转晴，17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张德江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李克强与梅德韦杰夫共同主持中俄总理第22次定期会晤，共同会见记者，并出席中俄媒体交流年闭幕式。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举行第3次全体会议。张德江做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俞正声主持并讲话。 张高丽、汪洋、刘延东接受俄罗斯友谊勋章。 汪洋会见斯里兰卡外长。 王沪宁在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上要求，全面准确宣讲党的19大精神，增强宣讲活动针对性和时效性。 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成立，本月5号起，中央宣讲团将赴全国各地宣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引起热烈反响。 继井冈山市兰考县率先脱贫后，我国又有26个贫困县摘帽。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习近平欢迎梅德韦杰夫在中共19大胜利闭幕后随即访华。习近平强调， 作为中国最大的邻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始终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中国发展和深化中俄关系的明确目标、坚定的决心是不变的。我们愿同俄方一道啊，扩大各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包括在国际事务中的密切的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也相信这个我们会把握住新起点，把握住新机遇，展现出合作的新气象。我们的合作会不断的结出新的硕果。 习近平指出，中俄要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强在能源、装备制造、农业、航天等领域合作，继续提升双方合作中的科技创新含量，将大数据、物联网、智慧城市等数字经济领域作为新的合作增长点，要做好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努力推动滨海国际运输走廊等项目落地，共同开展北极航道开发和利用合作，打造冰上丝绸之路。中俄教育、旅游、媒体等人文合作高潮迭起，一带一路沿线人文交流很有起色。双方要继续办好大型国家主题年活动，推动两国地方交流合作，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梅德韦杰夫转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美好祝愿，对中共19大胜利闭幕和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热烈祝贺。梅德韦杰夫表示，习主席今年7月对俄罗斯成功访问后，俄中双方在经济、能源、投资、创新、人文、欧亚经济联盟同一带一路建设对接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积极进展，俄方对此十分满意，愿进一步密切同中方各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沟通协调。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共同主持中俄总理第22次定期会晤。李克强强调，不断推进中俄务实合作，更好共享发展机遇。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汪洋出席。会晤后，两国总理共同会见记者。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李克强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推动下，中俄关系不断结出新的硕果。刚刚胜利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共中央，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明确了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和重要发展机遇，中方愿与俄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各个机制合作成果落实，继续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李克强和梅德韦杰夫听取了两国相关机制中方主席张高丽、汪洋、刘延东以及俄方主席的工作汇报。李克强指出，希望双方继续扩大相互投资和市场开放，优化贸易结构，加强创新合作，丰富地方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共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会晤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梅德韦杰夫举行欢迎仪式。会晤后，两国总理签署了中俄总理第22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并共同见证了投资、能源、人文、农业、航天、金融等领域近20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签字仪式后，两国总理共见记者并答问，李克强介绍了此次会晤成果。在回答关于中小企业和远东开发合作等问题时，李克强表示，中俄既要深化传统领域合作，还要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同时，中方愿加大同俄方在远东地区的能源投资等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中俄传统合作领域有了深厚的基础，比如像能源、像航天航空等等，我们还需要开拓新的发展领域，既要让大项目显示强而大的优势，也要通过中小企业的合作来显示小而活的优势，这样可以互补，可以形成新的亮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共同出席中俄媒体交流年闭幕式并致辞。两国总理高度评价媒体交流年取得的积极成果和社会反响。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李克强在致辞中表示，两年前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决定并宣布启动中俄媒体交流年，表明中俄作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政治上高度互信，文化上心灵相通，对彼此抱有客观友好态度。两年来，双方媒体交流活动精彩不断，亮点纷呈，覆盖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为两国人民不断增进了解、沟通情感，搭建起重要桥梁和纽带。李克强指出，中俄都拥有悠久文化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两国媒体也各有特色。通过举办媒体交流年，双方增进了理解，加深了友谊，促进了互鉴，是国际媒体交流中的特色之举。 我还清晰地记得两年前，我和梅德韦杰夫总理共同出席中俄媒体年的开幕式，时间过得真快，瞬间的感觉两年就过去了。我们今天又来出席闭幕式，但是我认为闭幕式这3个字只是形式，从内容上说，它应该是开启中俄媒体交流的新的篇章，应该是扬起中俄人文交流的新的风帆，迈向新的征程。 梅德韦杰夫表示，俄中媒体交流年期间，双方共举办250多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果，为两国关系赋予新的内涵，带来新的机遇，充分体现了两国人民的友好程度和双边关系的战略意义。俄方期待俄中人文交流与合作着眼未来，再谱新篇。 央广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张德江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立法机关要继续密切合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从立法层面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等领域合作顺利开展，加强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为中俄关系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3次全体会议，张德江委员长出席会议，并作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今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开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张德江代表执法检查组报告了检查情况。张德江指出，从执法检查情况看，当前固废法的实施以及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全面正确贯彻实施固废法，深入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要深入开展法律宣传普及教育，协同推进固体废物治理，着力加强危险废物处置工作，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深入推进工业固体废物治理，完善固体废物监管工作机制，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科技支撑，推进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推动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受国务院委托，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做了关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韩长赋说，近年来我国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下一步将落实好各项改革任务，加强草原资源精细化管理，强化草原法治建设，实施好强牧惠牧政策，推进现代草牧业发展，持续提升草原保护建设水平。会议听取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做的关于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情况的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做的关于人民检察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情况的报告。 央广消息，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昨天在京闭幕，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学习贯彻中共19大精神，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到会就19大会议情况和会议精神作报告，与会人员认真学习领会19大精神，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心，振奋了精神。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共19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政协的首要政治任务。一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二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团结带领政协委员坚定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三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献计出力。四要充分发挥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把协商民主落实到履职全过程和各方面。五要更好发挥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功能作用，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共圆中国梦。六要以增强履职本领为重点，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完善履职制度，提高履职实效。会议通过了关于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决议和关于部分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决定。会议要求以中共19大精神为指导，总结好本届政协工作，做好全国政协13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 央广消息，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政府授予的友谊勋章。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昨天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斯里兰卡外长马拉帕纳。汪洋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斯里兰卡的关系， 是斯里兰卡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方将认真落实中共十九大确定的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马拉帕纳表示，斯方愿充分发挥地缘优势，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断推进港口、基础设施等领域互利合作，提升斯中关系水平。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结合党中央的重要会议、重大工作部署，组织开展宣讲活动，受到广大干部群众欢迎。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党中央精神宣讲工作一贯高度重视，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切实做好这次集中宣讲工作，更好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王沪宁表示，要牢牢把握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的要求，精心做好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宣讲，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引导全党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全面开创新局面，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运筹帷幄，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主线，讲清楚党的十九大的鲜明主题，讲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讲清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讲清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远影响，讲清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讲清楚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参加宣讲的同志要全力以赴做好宣讲工作，认真学习备课，既全面系统又突出重点，全面准确宣讲，创新宣讲方式，回应干部群众关切，增强宣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到企业、农村、机关、校园、社区同干部群众开展面对面互动式的宣讲，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走进基层、走进群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主持会议。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为推动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中央决定由中宣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组成中央宣讲团。据了解，中央宣讲团主要由参加党的十九大文件起草工作的有关同志组成，成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等36位同志。从昨天起，中央宣讲团成员进行集体备课，5号起赴全国各地宣讲。 十九大代表在基层，这几天十九大代表陆续回到工作岗位，传达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大家一起谋划新时代如何立足本职岗位，激发新作为。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持续保持对十九大精神的关注度，通过多种方式认真学习十九大报告内容，谈发展，画未来。请听报道。 十九大的精神， 这几天江西赣州市张贡区萨豪堂社区星光艺术团正在排演节目我们给党唱首歌。十九大党代表、赣州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党支部书记李媛媛带着沉甸甸热乎乎的十九大精神来到这里向大家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作为一名基层的文化工作者，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的精神，讲好赣州的故事，为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十九大代表、山东淄博博山区源泉中心卫生院院长齐庆良刚回到自己所在的基层卫生院，就一直忙着组织党员群众搞宣讲。在宣讲交流现场，医务工作人员刘娟就向齐院长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齐院长，下一步我们乡镇卫生院该怎么发展呢？ 习总书记啊，在报告中强调，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有全民的交康。 齐庆良说，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必须要有新作为。 我们要努力地做实公共卫生，做有我们的基本医疗，为山区老百姓啊提供一个安全有效方便相连的优质服务，更成为山区老百姓的健康守门人。 而在天津第42中学，一场学习十九大精神主题班会正在高三七班举行。十九大代表、42中校长袁冰博正在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十九大精神。 咱们今天学习十九大的精神，目的是什么？牢记使命，不忘我们为祖国的复兴而读书的这个责任，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记在心田。 班会上，师生们再一次温习了十九大上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将精神铭记于心。 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连日来，全军和武警部队通过各种形式认真研读十九大报告，掀起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强军目标汇聚磅礴力量。央广记者李林、邓希光、王磊报道。 十九大代表、吉林省军区数据信息室助理工程师张彦斌回到单位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13篇党代表日记用微信平台向战友传播，向官兵传达第一手的大会信息。 作为基层党代表，不仅要把十九大的精神学习好、宣传好，更要用自己自身的行动带动好，让基层官兵增强自身科技素质，注入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能量。 从军委机关各部门到各战区、各军兵种机关党委，从边防哨所到战备训练一线，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原原本本学报告，深入领会大会精神。火箭军某旅党委一班人分头深入到各驻训点，通过新闻评说、图片解说、数字解读等方式进行辅导，让官兵把报告精神读懂吃透。旅政委陈永华： 我们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推动部队练兵备战、解决官兵的实际困难矛盾、助推官兵成长成才相结合，切实把党的十九大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工作思路、工作举措。 在武警湖南总队，官兵创新学习宣传形式，把十九大精神有关内容改编成歌曲快板走进训练场。武警张家界支队一中队指导员张万明： 用战士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诠释党的十九大精神，我们就是要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在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铭记奋斗历程，时刻不忘初心，切实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央广记者李鹏、朱希迪报道。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昨天，火箭军母团组织党员干部来到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开展党日活动。官兵们参观图片实物，瞻仰烈士，重温入党誓词后，认真研读习主席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 和嘉兴南湖红船时的重要讲话，并结合部队实际，开展以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练精兵为主题的讨论交流。指控室教导员段慧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像主席告诫的那样，将党的十九大精神融入使命，进入站位，以指正朝夕的精神状态和不畏艰辛的奋斗姿态，投入到任命备战中，争做习主席指哪打哪、安心放心的好战士。 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陆军第七十八集团军某旅是红二十五军的血脉延续，从孤军长征、先锋北上，率先到达陕北。前不久，该旅刚刚完成整编移防，面对五年来的第二次改革转型，全旅官兵不忘初心再出发，撸起袖子加油干。旅政委焦阳：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改革的新起点上，我们要大力学习发扬红船精神，像革命先辈那样开天辟地、敢为人先，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一步一个脚印的奋勇前行，努力锻造一支陆军精锐、先锋劲旅。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五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新闻动车组：全国26个县集中摘掉贫困帽，人社部明确基本养老金中央调剂制度明年施行。8家北京保健品行业项目在河北滦南集中开工建设，尽享经济协同发展福利。请听报道。 继今年2月江西井冈山、河南兰考率先宣布脱贫摘帽后，近期全国9个省市区、26个贫困县也顺利通过了国家专项评估检查，由省级政府正式批准退出。这些地区包括河北省望都县、海兴县、南皮县、江西省吉安县、河南省滑县、四川省南部县广安区、贵州省赤水市等。国务院扶贫办考核评估司副司长杨炼表示，为了防止出现返贫，对已推出的贫困县摘帽不摘政策继续提供扶持。 这里面我们可能会重点就要考他们的这个脱贫的稳定的情况，还有就是说这种边缘人群的扶持情况，要确保2020年完成大考。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截至去年底，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突破了1.5亿，已超过总人口的1/10。作为现阶段养老保险基金支付最困难的一个省份，黑龙江全省的抚养比已经降到了1.3:1，而全国抚养比最高的广东省，这个比例仍高达9:1。由于人口结构差异，尤其是年轻劳动人口外流，导致不同地区养老保险基金贫富不均。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再次明确了时间表，中央调剂制度将在明年先实行。 先实行养老保险基金的中央调剂这样一些制度，均衡地区之间的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流动导致抚养比差异过大带来的这养老保险负担。 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总投资10.5亿元的北京8个保健品企业项目昨天落户河北滦南北京大健康国际产业园。滦南已被国家食药监总局批准为北京保健品企业疏解外迁异地监管区，这些由北京迁入河北滦南的企业名称不变、注册地不变、产品的许可认证和日常监管的工作仍由北京食药监局实施。北京市保健品协会会长谢海京表示，北京保健品企业扎堆迁入河北，将全部采用新能源，避免造成污染。 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产业的平移，已经启动了分布式太阳能发电的安装调试工作，为京津冀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尽到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 央广记者杜震河北滦南报道。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杨君天、方亮，主播钟成、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